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21章，邂逅之人。 钱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。 江瑶没料到竟然会有这出，连忙试图解释，然而那名醉汉却不依不饶，完全没有放手的意思。 还说没有？刚才我明明看见你把什么东西塞口袋了。 不，那个是…… 把钱交出来，不然老子送你蹲警局。 没等江瑶说完，这名醉汉便开始扯着江瑶大声嚷嚷了起来。一时间，不少行人驻足下脚步，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 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有小偷啊？ 哎，那个小年轻就是小偷嘛，人倒是长得像模像样的，怎么做出这种事儿啊？ 闹市中的风波很快引起了更多路人的注意。围观群众越聚越多，这也让江瑶愈发感到难堪。 你真的搞错了，我真的没拿你钱。 江瑶一边解释着，一边试图挣脱那人的手，而这样的举动却似乎更激怒了那名醉汉。只见他两眼一瞪，随即便要挥起手中的酒瓶往江瑶脑袋上砸去，但才刚扬起手，便忽然被一只铁钳般的手牢牢抓住，半点动弹不得。 哎呦，你这小偷还有同伙啊？ 醉汉抬起头，恶狠狠地看向这名握住他手腕的红发男子，开口骂道。然而后者却压根懒得回应半个字，只是手中的力气又大了几分。 我手都快断了。 醉汉哀嚎着，终于松开了攥着酒瓶的手，只听哐啷一声，酒瓶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，而江瑶也终于趁此机会从魔爪中挣脱了出来。 别理他，我们走。 饕餮瞥了眼这名不断嚎叫的醉汉，终于放开了手，随即招呼江瑶准备走人。而那醉汉吃了大亏后又岂肯善罢甘休，只听他立马转向了围观的群众，开始大喊了起来。 大家快看啊，这两个家伙偷了我的钱还想跑，快帮我抓住他们啊。 真的是小偷吗？竟然那么猖狂。 我们要不还是报警吧。 看热闹的人们越来越多，事情也似乎越闹越大。但就在这时，却听一个冷淡的女声从边上忽然传了过来。 就算真要抓，也是抓你这个碰瓷儿的。 咔哒咔哒，高跟鞋的脆响回荡在街道的地砖之上。只见一个高挑的倩影缓缓出现在人群之中。这是一名五官精致、气质清冷的年轻女子。高级套装下的身姿挺拔秀丽，美丽的凤眼中似乎暗含着某种高冷和不屑。虽然是个美人，却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冰山气场，才一开口就让那原本气焰嚣张的醉汉打了个寒颤。 你说谁碰瓷呢？你再说一遍试试啊。 醉汉回过神，立马伸手指着女子鼻尖，装模作样的做出一副要打人的样子，仿佛一只虚张声势的野狗。而那女子则不慌不忙，只是有意无意地抬头瞥了眼上方，嘴角浮上了一抹冷笑。 哼，既然要闹事，也不找个没监控的地方。 你刚才那些丑态可都被拍下来了呢。女子冷哼一声，纤纤玉指拂过耳旁的短发，随即朝着上方某处摇摇一指。到时候警方来查，到底是谁碰瓷，一目了然。 监控？不可能，这一片明明没有监控探头赛。 一听有监控，这名醉汉的眼神忽然像是清醒了一瞬，连忙抬头四下张望，但很快他意识到了什么，话说一半便戛然而止，转头怒视着前方的女子： 臭娘们儿，竟敢诓我。 哼，看来你好像很害怕有监控呢，连这一带有没有探头都提前查好了。 女子嘴角一勾，双眸中的鄙视都快溢出来了。 不过可惜啊，是让你选择在大马路上闹事儿。先前的那些我车上的记录仪可都拍下来了，怎么要去警局对峙一下吗？我看到时候被拘留的到底是谁。 女子说着微微侧开身，只见一辆白色豪车正停在她身后不远处的车位上，似乎是被周围围观群众所阻才没有开出来。而那醉汉看到那辆车的同时，脸色也顿时难看了起来，先前还看上去醉醺醺的神态竟然不翼而飞，连摇晃的身形都稳了不少。 臭娘们儿，多管闲事儿，看老子不教训你。 一抹凶光在醉汉眼中一闪而过，恼羞成怒的他突然大步冲向那名女子，见势不妙的江瑶连忙上前打算拦住对方，却见那人的身体忽然一颤，随着一阵微风的扬起，那人在女子面前竟然硬生生地停住了脚步，再也迈不开半分。 哦，你打算怎么教训我呢？ 女子微微扬起头，俯视着醉汉的墨色双瞳中翻涌着某种令人胆寒的压力，只看了一眼，醉汉那嚣张的气势便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连带着最后的心理防线崩了个彻彻底底。 你给我等着啊，别让我下次碰见你。 醉汉叽叽呱呱地唾骂着，但求生的本能却已让他开始脚底抹油。很快此人便逃野似的溜入了人群中，转眼不见了身影。 哎呦，原来真是碰瓷的啊， 没啥好看了，散了散了。 闹剧结束，围观群众终于四散而去，此时的江瑶这才长舒了一口气，感激地看向那名仗义相助的女子：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。江瑶走上前打算向那名女子道谢，却见对方压根都不看自己一眼， 转身对着身后不远处的一名西装革履的老者打了个手势，开口说道： 云叔，碍事的已经走了，可以把车开出来了。 是大小姐。 被称为云叔的老者微微欠身行了个礼，随即走向后方的车位，不一会儿便将那辆白色豪车开到了女子身边。 下个会议几点开始？ 女子一边对老者询问着，一边打开车门坐了进去。 半小时以后，现在过去应该来得及。 老者温和地回答道： 得提前10分钟到，这是基本礼仪，麻烦您尽量开快点吧。 女子说着拉上安全带，一抬头正看到江瑶还处在车前，脸上一副没被搭理的尴尬表情。 喂，你…… 女子摇下车窗，似乎终于愿意搭理江瑶了。 你叫我？ 江瑶一愣，连忙回应道： 你胆大了？ 女子的眼神充斥着不耐烦。麻烦让一下，我赶时间。 对不起啊。 江瑶脸一红，赶紧让开了身子。驾驶室的老者礼貌地对江瑶道了声谢，随后又将视线移向了江瑶身边的饕餮，在微微颔首示意后，便启动了汽车，疾驶而去。 那个人气场好强啊，他是什么人？ 江瑶望着远去的白色豪车，似乎还没有从先前的讶异中缓过劲儿来。 是什么人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那碰瓷了，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。 饕餮瞥了眼豪车的背影，似乎话中有话。 走吧，我们还得回去做准备，明早启程去喂养。 江瑶深吸了一口气，将先前的风波暂时抛在了脑后，因为此时的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查。 是变案吗？看来只能亲自一探究竟了。 当江瑶与饕餮驾车驶上未央的土地，已是第二天的入夜时分。在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之后，此时江瑶脸上的疲惫已经难以掩饰。 我们大概还有多久能到？ 江瑶看着手中写着地址的纸条，转头看向旁边驾驶座上的饕餮。 快了，那地方在未央古城里面，这里过去大概只要半小时吧。 饕餮随口回答了一句，开着车的他反倒没有半分疲劳的样子，精神似乎好得很。 啊，是因为我经脉断了的关系吗？总觉得最近特别累。 江瑶望着车窗外绵延的山路，悠悠叹了口气。 看来还是得尽快拿到续脉草，恢复法力才行。 你真的那么想恢复法力吗？ 饕餮从反光镜里瞥了眼江瑶，开口说道： 我记得当初你还想让我把灌输给你的法力拿走呢，现在这种情况不正是你所期待的吗？ 此一时彼一时，在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，我又怎么可能对镇魂石的事儿置身事外？ 江瑶摇了摇头说道： 找出镇魂石不仅是阎王对我的要求，也是我自己对自己下的誓言。当初我没能救回萧远，但我至少要救出他的魂魄，所以就算这次我不参加鬼事，要对抗那名持有镇魂石的幕后黑手，我也非取回法力不可。 饕餮无声地叹了口气，将视线聚焦在前方即将降临的夜幕之中，不知在想什么。 总而言之，这次的机会我不能放过。至于灵玉台那边， 江瑶踌躇着，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微妙起来。 我身体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虽然求助于灵玉台或许也能找到恢复法力的方式，但我怕他们在此过程中发现一些不该发现的。而且以他们的一贯作风来说，我不认为他们会白白帮我。 一想到灵玉台，江瑶的心情顿时变得有些复杂。他不否认之前陆静怡曾给予过他帮助，包括青羽和穆剑云也都是曾经同生共死的伙伴。然而他同时也清楚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他的无色属性体质不可避免地将受到灵玉台上下的觊觎。对方甚至还为了牵制他，将他的好友周文涛吸纳为了灵玉台的编外人员，美其名曰保护，实际上的目的不言而喻。 而这一点也恰恰是江瑶对凌玉台心怀芥蒂之处。 放心吧，我虽然受陆静怡所托来保护你，但也没打算对他们事事汇报，而且他们最近好像也在忙什么，没空一直盯着你。 饕餮无所谓的耸耸肩，似乎懒得多言。 是吗？那就好。 江瑶松了口气。 对了，这次见到委托人后，是不是还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的身份？ 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被他们查究我的身份可能会有麻烦，届时我会隐藏妖气，只要你别说漏嘴就行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 江瑶点点头，再次将视线投向窗外。剑影的落日将夜幕悄悄拉下，绵延的山路似乎也快要驶到了尽头。而就在这即将消失的最后一缕夕阳里，江瑶忽然发现了一座依山傍水的庞大古城，从群山缭绕中探出身姿，悄然跃入了他的眼帘。古老的码头墙鳞次栉比，林立的吊脚楼伴着各式飞檐翘角的古建筑缓和而进，在烟波飘渺中显得古老而诗意盎然。如此美景甚至令江瑶已是忘记了倦意， 整个人的精神也随即为之一振。 终于到了。 江瑶趴着车窗，疲惫的眼神微微一亮。 那就是未央古城。